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我哋请翻阿花哥翻嚟啊！今日我哋谈一集出笼， 系咪到我讲嘢？ 点得我俾个位你插落嚟啊！ 我发觉每一次同你倾偈咧，都系搏唔入唔到位啊，插唔到我想讲嘅对白咁样。 系 咁啊！话说头先咧，我哋录咗一个跳楼，咁嗰个跳楼就麻麻地啦，咁样，所以我头先就同佢系吃喝玩乐翻嚟，谂下睇可唔可以再嚟多 另一个弯。 系啦，因为做全货嘅啫。咁啊，今次就系讲出笼 嗱，出路頭先阿花哥講一樣嘢好得意，即係而家啲人都冇出路啦。話説佢有一個老友就係、即係份工冇出路啦嚇，做咗咁多年都係做嗰個位，咁我就同花哥講，我話佢唔係份工冇出路，花哥佢人個腦冇出路啊！屌你老母咁柒多年做十鳩幾年都唔肯轉工，仲係做喺嗰個位嗰度，屌你老母你個人冇出路，你個人冇出路嘅原因就因為你個腦冇出路嘛，屌你！ 哦、即係但係我話調轉啦，因為。我哋講得少啲，因為我嗰個係一個舊嘅同事咧，做咗11年，同一個工序冇得升。咁你喺個機構入邊， 屌你做第5年，你已經應該唔做啦。 哦，因為知道自己唔係話好 outstanding， 佢都唔係好特別突出嘅，都係喺玩排凳仔。咁大家做政府工啊，有啲政府工嘅人都知道要排凳仔噶啦咁樣。 唔係而家我覺得咁啊，我打斷你少少。 唔緊要。 喺而家呢個社會裏邊啲排凳仔係盞衰嘅啫，即係你話自己嘅能力係去到一個地步係需要排凳仔，咁你可想而知自己幾冇增值。即係如果你有增值，你就唔使排凳仔。 我中庸嘅人咧喺個社會裏邊從上都係一個佔大比數。 我自己咁睇嗱，呢、這個社會已經係冇中庸嘅人，你能夠喺呢個社會裏邊撈到嘢，已經係比其他人強啦。 撈到嘢，不過我大哥，你係咪 simplify 咗啊？淨係得同唔得嘅啫，你咁 呢個世界得同唔得有 唔係都有啲得得地咁樣啊嘛？你唔可以一嘢就 低低地，我見過得得地，我未見過。 你唔能夠，你唔可以否定佢。 你得得， 佢又唔係唔得，佢淨係就係、是、要排啦，要等一個契機啊！佢講乜嘢我？ 契機唔係契機， 難到啦， 即係等一個機會。 係啦，佢就喺可能喺度等啦，但係唔好坐，咪狂喺度等咯。咁啊，等到佢又升唔到，走又唔係，唔走又唔係咁樣咯。 我覺得嗱，出路俾我自己個睇法就係話，你第一你自己都需要 自我增值， 自我增值。 你真係政府官腔啊！你 唔係屌，花哥你聽我講，唔係政府官腔，我係太過呢個社會化啫。而家喺全世界啊嘅經濟裏邊，80幾年開始已經變咗啦。以前嘅經濟係 pot to pot 嘅。我哋出單嘅時候，可能係你講真係香港對美國或者美國對香港嘅單，而家唔講呢啲，而家係講沃爾瑪對大陸先講嘅單，而家係講緊呢個三洋對呢、這個大陸嘅譬如海爾嘅單，已經係去到多條多環嘅時候，你仲要諗一啲嘢就係話啊，我嗰、那個即係自己啊排燈仔。應該幾時輪到我呢？個埋身肉搏戰已經去到呢個階段，網絡上面嘅即係機會已經令到大家全球嘅經濟體系拉得好近。咁你仲諗呢啲嘢冇用㗎啦！以前找數仲用美金計算，而家 Euro 啦，冇人同你諗啦。 唔係，但係我又覺得，咦？你咁樣諗啊，諗得太勁啦！即係好似你譬如話可能係因為有個網絡上嘅作用啦，令到我哋咧發掘咗好多更多其他奇力卡啦。click click 嘅出路，可能原來我有其他選擇嘅，但係我覺得未必個個人都係咁諗，有啲工作咧，佢唔會輪到你即係佢可以用呢個網絡上揾到佢嘅機會噶嘛，即係我個同事，你知嗰行噶啦，好窄噶嘛，佢冇得轉行噶嘛。 唔係，但係你之前你幾年前應該走啦。 即係我個同事其實應該去到咁上下就走啊。喂，咁但係如果你係佢會識數噶嘛，排凳仔排到我啦，未啊？ 但係佢 排極都排唔到。 你聽我講先，發哥，佢一樣嘢衰就係一樣嘢啫。佢以為佢仲一廂情願地認為呢個世界一樣叫排凳仔啊。 哦、 啊。即係其實而家未必係排凳仔㗎啦。 其實都有嘅、啊，只不過嗰張凳仔就唔會寫個 list 度啊，你走咗就到喎。但係大家心裏面都有個數啊。 排凳仔係唔公平㗎嘛，即係冇 排凳仔唔公平，排凳仔最公平啊！我唔計你得唔得，總之排到你咪得咯。即係好似你去女紅館排嘛。我哋諗得你有冇錢，總之就排到你唔得咯。你去搭車，你去搭巴士，咪又係排凳仔。你冇排凳仔唔公平啊！你有才華，你行先啊！ 嗱，你聽我講，呢啲係我哋排隊就唔叫排凳仔。排凳仔係點咧？裏邊會牽涉好多你嘅人與人之間嘅交往，你嘅人際網絡，你當中嘅即係同人哋嗰個利害關係。如果你個老友 同你嗰邊嘅高層突然間打得火熱，俾佢屌兩下屎忽窿啊，吹三下燒咁樣，即係你張凳仔個位置已經調換咗啦嘛。 咦，都啱喎，但係我作為一個同事，喂，你快啲俾阿邊個邊個屌幾個閪啊！你有得升 啊！我梗係會講呢啲嘢啦。 我要升班我啊，我梗係唔敢講啦。 點解你唔敢講？因為嗰個同事肯定好撚忙。 唔係啊，咪樣子都幾漂亮啊，姐姐仔嚟講。 唔係你都識講。而家姐姐仔嘛，佢做靚妹嘅時候應該做啦呢啲嘢。佢而家姐姐仔先嚟做。 即係佢唔夠醒目嘅意思，就係因為佢做咗幾年都唔撚將佢自己嘅陰道擘開。啊，上司你擺條嘢入嚟啦，咁樣我有得升。我而家就係咁啫喎。 你當年就應該用多啲呢啲咁嘅偏門手段。手段係有好多種嘅。我哋用手段嘅時候，就未必要用到啲咁低裝或者咁終極嘅手段，等於抌菠蘿啫嘛。抌炸弹你唔使抌啊抌核弹嘅话，大佬。 即首先就我唔俾你屌閪，即系我即系我以我个同事女孩子，就唔需要一开始抹閪嘅，俾波娜你嗨下先，系咪咁样？ 你可能俾波娜你睇下， 哦， 或者 你个扑街啊，即系唔系所有工序都系咁样。 或者我未讲或者，或者你同人多啲交流下。表達自己的才華都需要有平台， 佢有才華噶，我唔覺得。 你都有才華都需要平台， 只不過石身魚肉嘅咩問題啫？ 你聽我講， 係 我未講完，係 唔好意思、啊。 你需要有平台噶嘛？咁你個平台點建立啊？大家要建立一個人與人之間嘅信任網絡先，之後你先將件嘢交俾人睇。嗱，我有呢啲才華噶嘛？你連建立朋友嘅關係都建立唔到，人哋點知你有才華？ 哦，你嘅意思就首先佢應該即係神咁早喺好多年前就巴結上司，食飯撩腳，跟住借意唔需要就攞個心口揞一下，然後咧再以一個去一個叫挑逗嘅情懷咧，俾佢食飯你，有冇興趣摸摸手啊咁樣啊？如果我係你條女又 click 卡拉，你又係咁樣，即係大家喺呢個啊暗價投標裏面就最尾俾閪屌，即刻可以升價十倍。 你聽我講， 你頭先嗰套演繹唔係咁嘅咩？ 我頭先嗰套演繹唔係咁樣嘅，我係叫你俾多啲機會啊，人與人之間多啲。 佢仲唔夠啊？喂，你俾嘅機會應該俾你嘅上司或者俾令到可以升職嘅。是不是應該咁樣？ 但佢有冇俾過先？ 其實我冇問啦，但係唔敢問啦。 但你同佢相處咗幾年啦， 佢冇俾呢啲機會我啊，大狗。 咁啊，證明嗰個人好撚密封啦。 佢冇俾喂我係佢條僆咁滯，佢俾呢啲機會。 咁應該好密籠。如果好密籠嘅人冇機會係正常。 哎呀，陰公！即係你講到而家，即係喂，全部呢個工作咧就啊，真係唔考慮你技能嘅，就是、考慮你嘅性技能咯。你而家 係咩？你聽我講一樣嘢先，發哥。咁咧，我咧就喺呢個做嘢嘅時候咧，有一個人就教咗一句説話，叫做踎低食蕉。咩叫踎低食蕉 ？Multi skill。What is me multi skill 咧？就係你譬如做工程師，你都要識做一啲 PR 佬嘅工作嘅。你做 PR 佬嘅工作，你都識啲做啲工程師嘅工作。你做工程師都好，你要識一啲醫生嘅工作。你做醫生都好，都要識啲。 即係你要識炒飯，樣樣都識啲咁樣。 而家個社會已經係咁。唔能夠仲係我有嘢我就固步自封，哇！屌我啲嘢啲才華要收埋嘅，有才華養俾人睇大哥，即係而家個社會係咁噶，你唔養俾我睇喎，點知你有才華，你又點會有出路呢？嗱，等於一個年青人，我回應翻個網友，但係我都會寫翻幾隻字啊，佢就話。我而家咧就撈緊嘢，撈嘢嘅，我而家都唔知道讀書好定撈嘢好。 係。 咁咧讀唔成書，我話嗱， 俾個最難佢啦。 你就求其揾一份嘢做，你有興趣嘅。你有興趣嘅嘢，你一入行之後咧，你就會覺得嗰份嘢啱唔啱你做噶啦。如果啱你做，繼續做落去，就不斷去揾多啲嘅機會或者轉新公司。咁之後咧，你就喺當中，你又會尋找到或者相遇到一啲嘅機會與人物。咁咧，你喺當中咧就再去讀下書或者再去進修下。咁咧，你個人就反而好過而家讀。 但係點解咁搞笑咧？你又叫佢讀翻書嘅？ 你做乜嘢先去讀？ 因為我已經做到撲街日日。我已經做到嘔，仲要我夜晚讀書啊！咁樣你同上一代有咩分別啫？ 你聽我講，大哥，而家啲僆仔讀嗰啲咩咧？一讀 Ivy 就讀嗰啲乜撚嘢？Multimedia 讀嗰啲乜撚嘢？咩攝影啊之類啫。你都唔知嗰行係乜嚟，你入嗰行又唔知適唔適合自己。你讀嗰幾年嘥鳩氣啦！ 哦，即係其實我應該揀嘢嘅時候，就應該揀嗰啲唔係一個工作導向嘅。 啱、啊、你。 啊！因為我真係又去讀翻西史、中西史咁樣，係咪啊？ 唔係啊！你到你做嘢嗰陣時候，你就會讀，即係做嘢。譬如你做整車，你去進修整車嘅時候，你又唔會進修整車噶嘛？你會進修下一啲嘅 即係文啊， 或者係法文啊。啱你講啱。點解學法文咧？或者去法拉利做咧？屌你老味，走撚咗去意大利咧，或者走撚咗去法國咧？即係你係需要一啲嘅實踐啲。 去到臨場嘅時候，你需要啲咩武器，你咪去執咯。就唔係話我執曬所有武器先去打仗。 其實你咁講，我應該去讀 Ivy 啦。Ivy 都已經係工作導向先嘅工作。 最弊 Ivy 嗰班黑衣唔撚係咧。 哦，即係教嗰班嗰啲叫挑彈唔得， 挑彈唔得，啲學生唔得，讀唔成書先有 Ivy 讀噶嘛？屌！ 哎呀，呢句我冇咁講㗎。 你要你真係要有出路嘅時候，啲僆仔你自己就係揾一行你中意嘅。你入到個行，你知嗰行需要啲乜，等於入戰場。嗱，我舉個例子。你打沙漠戰，你去到戰場，你知道沙漠是需要啲咩戰爭工具，你攞呢啲，就唔係話我攞曬成身工具，發覺原來我屌你老母成身都係陸軍裝備去打水戰，我屌你老母閪，或者係成身水軍裝備去打陸戰，即係你著套潛水衣去沙漠打仗係好撚無謂嘅。你話海豹部隊抌撚咗你去沙漠，你又冚襯啦？ 但係其實所有而家大部分嘅所謂嘅大學生都係咁樣嘅 啫。係啊，咪調翻轉咯。 因為大家去可能學嘅嘢同佢出嚟做嘅 兩回事嚟 啊，零啊嘛，係咪啊？ 啱啱啱。 所以但係咁揾到食喎。 你聽我講， 喺側面嚟講， 就係因為佢有張入場券係大學生。但係而家我回應呢個朋友就係話，佢如果讀唔成書係點咧？就係、是、入一戰場先，你先去睇攞啲咩嘅武器。進修是必要的， 即是你現在是課那些課那些中午的同學 仔，是的，是等於我當年有一個同學， 那是不是應該讀不到中午那些，又升不到中六，應該給他一條繩去反簡單一點，屌最方便即幾好的出路啊，即刻10秒15秒這樣收工了，是不是先再見明天、啊、 你不要經常叫人跳樓啊， 是的啦， 錢屋啊，張春袋、這個、 我給一條出路大家啫，我們香港 他叫他死路大家啫。嗱，我告訴大家當年呢我讀中 三，不是其實都是的，他沒了他們整、啊、班都是飛曬啊，跳樓 死曬， 我份工不會給人打，我不會給人 死得 我就不會給人這樣、啊、這樣被人取代了、啊、對我來說又好、啊、對你來說又好、 啊、當年我中三畢業就沒有書讀了，之後咁咧，我有個同學仔 俾條繩你咁樣， 唔係，因為走撚咗去整車。咁咧話説佢當年整咩車咧？佢當年咧就好撚醒，咁咧走撚咗咧就去整呢架即係 P 字頭嘅歐洲跑車。咁咧佢整 P 字頭嘅歐洲跑車嘅時候咧，佢啊即係因為好中意嗰啲賽車啦。咁佢咧就因為太有興趣，即係對住架車太迷啦，咁啊日整夜整。人哋叫佢放工，佢話：，我整埋少少嘢先放。咁之後咧，佢咧因為即係佢真係日整夜整， 熱戀呢個汽車， 好熱戀呢只 P 字頭嘅汽車維修，即係第二啲牌子。 即係佢已經望到汽車嗰裏邊嗰個零件個、組合嗰種藝術 啦。係啦，咁咧佢咧就去即係人哋就話：，不如你去讀下書啦。佢又醒喎，佢又唔去走去讀啲工程乜鳩嘢，佢都唔去讀，佢讀咩咧？佢反而去讀英文，改進自己嘅外語同人溝通。咁因為技術。你的技術永遠都是變的機會不多，但是外語和人溝通的機會，你搭了這條橋梁之後，你的機遇就會多了。那他因為搭上了這條橋梁之後，他現在已經是 P 字頭這間即是跑車公司裡面的一個即是中上級的行政人員咯，即是他中三畢業的，真的他現在拿張沙紙都是中三畢業的，即但有沒有讀過大學之後我不記得。 你講到語言那麼重要，我是不懶是我都繼續在train 到我自己的英文啪啪聲 咁樣，咁反而你有機會喎。如果你真係乜都讀， 就係、是、因為佢就係中學，佢可能其他科嗰啲乜撚嗱都好勁嘅，就係、是、英文撲街。 咁啊撲街啦，真係。 咁但係跟住就迫於無奈讀 Ivy， 但係英文亦撲街。 咁啊， 咁你又佢即係弱漢嚟嘅。佢對於佢英文嚟講，哇係好似即係死敵咁樣咯，26個字又數唔齊。你仲狂叫佢讀外語喎？ 翻工 係。 我話俾你聽，讀外語進修外語唔一定要學校。我告訴你，我有一個同事個外語真的叻到不得了，咁咧就溝個鬼妹，就即係仲要去外國結婚，仲冇做呢行。但我告訴你，他係唔識寫英文嘅， 但係就識同人傾偈啊， 同人傾偈。 第一句就學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係啊 ，I come in, I come。 好，八嘢就 What the fuck 咁樣嚇，係啊， 佢學手語啫，係咪啊？ 真係學講英文，佢啲英文真係好靚，亦都講得好叻。 我淨係識講嗰啲俗語嘅，或者 係唔係你語啊？即係佢真係講英文，但係寫唔出嗰啲英文，即係佢真係寫唔識寫。等於我哋講廣東話。 咁你其實呢個方法應該掟佢去嗰啲咩埃塞俄比亞啊，掟去菲律賓咁樣啊，咁就得咯。 大家唔好意思啊，我哋咧翻兜翻条录音，因为头先条录音又閪咗，即系呢部喺閪炮之中嘅閪炮啊，发哥。 喂，头先我哋录呢个跳楼又系死咗，而家呢部 唔系因为佢部嘢系好衰啊，要即系 connect 到咁样先录到啊。 好奇怪啊！ 唔系最大问题就系因为佢条声清咧，我哋又换个第二部，屌你又唔知第二部得唔得？我嗰阵时买部电话，我就以为啲声清啦 ，Sony Ericsson， 点知录出 嚟 P990 咧，叫啲熟人买又要好机啊！ 机屌你老味， 买亲样样都唔好啊！ 唔系我老婆 总通常名牌子嘢，通常都唔系好得啊！ 系咯，即系名牌子嘢都唔得。喂，我哋继续翻头先条声先，讲紧呢个英文。 即係我個腦，即係如果你大家即係想個溝通能力好啲，機會好啲去讀英文。咁你讀英文嘅時候，你唔使話啊，真係識寫啊，之前之後你去講多啲咯，去蘭桂坊溝下鬼佬啊，溝下鬼妹嗰啲，令到你自己嘅實踐能力好啲啦。 哦，跟住我頭先之前個錄音未斷之前，我就嗌搭地鐵係咪啊？係 啊。 跟住我而家又要講翻之前講嗰個故仔。 喂，唔好意思啊，大哥。 就係頭先我哋講到咧，我有一次搭地鐵，咁咧就咁有兩個西婆啊咁樣啊，即 係。 一個西佬一個西婆啊，師奶阿嬸咁樣，咁就拿住個地圖咁樣。 使唔使加啲茶俾你啊？ 誒唔使講埋先。咁咧就搭緊地鐵，咁啊佢哋好似睇落去想唔知去邊度搭，唔知去邊度玩咧。 啊， 跟住就有個豬閪咧就行埋嚟。Hey, what can I help you? Don't worry, I can take you to the what what what.Just follow me, you will be very safe. Come on, baby， 即係類似一啲咧， 咁啊，即係擺到明嘅困邊邊局咧， 即係完全即係嗰啲英文就撲你個臭街地差。 唔係，我覺得唔係佢講英文差，係嗰個 percent 差，即係佢根本就係想去困人。 哦，唔係，我覺得係嗰條友仔就會考，咁啊見到有個機會有兩個鬼佬咬住唔放，就即刻喺度講。但係佢一望落去，你已經反胃作嘔啊！我都驚。 唔 係 個碌會唔會係好怪獸？ 係啊，即係一樣啦，豬抌兜咁樣，你諗住見中四五好似。好似有幾靚仔啊，劉德華咁靚仔咩？咁啊，跟住嗰兩個鬼佬就唔理佢，然後咧就有兩個女仔，跟住就話俾你聽，乜嘢即係好啲啦？咁個常都考完會考咁樣，即係講兩句咁樣，就話唉嗱，去呢個九龍灣啦，好多商場啊，去商場買嘢就好啊咁樣。咁我跟住又嗰兩個鬼，嗰兩個靚妹走咗之後，就到我講啦，你黃大仙落車啦，嗰度有間廟啊，嗰度咧有香港嘅傳統咁樣。跟住佢就話講兩句就話我英文好，咁乜鬼咩？之前嗰幾件都似怪獸咁樣，唔識講嘢。咁啊，我啊覺得好奇怪，就將你個例子就套翻落去咧。即係如果我去蘭桂坊，咁我唔係好識英文，我同個鬼佬講，我屌你老母啦！個鬼佬就係想落嚟溝仔嘅啫，你喺度做乜撚嘢？當我係阿佬練習對象，我中鳩 你！你講你都講啲屌你 topic 有啲 sense 啊，即係 make 啲 sense 去講。 個僆仔講嘢有冇 sense 㗎？ 唔係，同埋你都經過好多嘅錯與快，好多嘅痛苦，好 suffering 嘅即係嗰個經歷嘅。因為你講英文的時候會有很多人，即係人有很多種㗎。你等於你講廣東話，你同我傾偈，我都未必同你傾㗎，啱唔啱先？ 係，即係睇樣。 睇樣，第一，第二樣要睇你嘅機緣。 咦，咁啱喎。咁頭先你嘅，你嗌你嗰啲僆仔咧，就去蘭桂坊，唔該你之前執執樣先。 啱啱啱。 係，呢個好重要。如果冇樣嘅咧，好似我同你一講冇樣咁點算？ 咪成個賊咁屌 你！咁你要講乜啦？ 你以為你騙頭啊？屌你咁。 你 do you want money 咁樣咯？ 你聽我講。係。呢個世界，而家我諗香港底。除非你真係中門嗱，食中門，我個有夾住嗰度，你驚知咪田？逢喺呢度綠色燈，呢度冇燈，你又真係 屙 撚啊！真 係閪盼， 最緊要橙色加紅色。 係咁咧， 你咧香港地而家好多人都有電腦啦，你可以上網同一啲外國嘅人傾下偈。嗱，外國人傾呢、這個， 哇！你即係叫佢做電車仔 ，Skype 電車仔，首先咧就電腦度咧同人哋傾下偈。 啱 哇！反而咁樣就係一條出路啊！就因為而家嘅人啊，就將自己困咗喺間屋度，同出面冇乜 socialize 啊，即係用要經過個電腦作為一個 filtering 啊，佢先可以同人傾噶。佢面對面就粒水，你反而就叫佢呢一個係好事。 我叫你喺電腦練習，我唔係叫你喺電腦度粒水啊！ 屌你老咩，去到個電腦面前就打飛機啦！ 你練習完之後先出去實習， 佢都啱。 嗱，呢個係一個上堂嘅方法。你既然冇錢上堂， 即係咁我上去出去搏條女，首先就喺間屋嗰度練習下打飛機。 你要知你個閪先得㗎，屎窟窿閪又唔識分。 係啦，前面就閪，後面就窿窿。 你屎窟窿同閪窿都唔識分，咁你唔撚掂啦出去。 咦，啱啱又諗起一樣嘢。 咩啊？ 之前未食飯之前就諗。乜嘢都有研習班嘅，點解呢個香港冇呢個打飛機研習班？ 有啊，嗱，我教你啊，反手、正手、雙反手、雙正手。 我唔係好長嘅啦，冇辦法兩隻手。 我話俾你聽， 扭斷。 唔係，你聽我講，下邊就轉，上邊就錯，一係就上轉下錯，一係就上轉下轉。咁咧一係咧就點咧？你咧就冇勾頭係咁喎，下邊就係咁擰。咁呢啲就雙手打法，一啲叫單手打法點嘅咧？一隻手咧就執住個袋，大概袋到攬袋。 完全 真 係， 真 咧就向上出，咁咧你反手啦、正手啦，或者手指罅啦，喺手指罅同掌又有啦，屌！ 我即喺手指罅嗰度咧就感受呢个波啦， 唔系感受咧，咁你打飞机有好多种方法， 有咩方法咪真系错咯？有几多种方法？ 有好多种嘅错，都好多手势噶，屌！ 真系，所以我哋应该要有一个打飞机研习班， 飞机研习班。 不过个挑塔都未必想教，对等住班捻员啦， 对住女人想教，屌你老味，对住仔喎，屌你，边有女教仔咯？ 哦，女教仔啊， 女教仔， 瞓低噶，唔使教 咩啊？ 条女瞓低咁，唔使 讲条假捻俾你睇，你屌你老味上堂啦，屌你老味， 唔系仲要用嗰啲系含辛茹郁嘅眼神啊，戴住副眼镜，哦，乜乜啲， 系啊，你又唔好为咗你屌你老味，以前嗰啲咩时代个粗 都系喎，啲女仔嘅出路就系做呢啲挑塔， 我扑街， 即系以前咧就有嗰啲飞机妹啊，鱼蛋妹啊，就而家就 我话俾你听，我最痛苦一样嘢系咩咧？花哥未去鱼蛋档，我够，即系我真系上去鱼蛋档嘅时候，啲香港鱼蛋档执捻晒粒，屌你老味！ 但冇啊，唔緊要，一雞死一雞明，仲有其他新嘢。 唔係，我係未有個魚蛋檔，我先唔知，即係覺得真係有啲遺憾。 我請你食魚蛋粉又得唔得？ 唔關事，魚蛋檔係香港一個非常之咁特色嘅行業嚟㗎。係，即係你第二啲地方黃色行業冇魚蛋檔㗎。 有金魚妹咯。 咩金魚妹啊？ 咪有個金魚，跟住有數，我要邊只邊只咁樣嗰啲啊嘛。 嗰啲金魚缸。 金魚缸，咁嗰啲啲魚咪叫金魚妹咯，係咪啊？ 唔係。佢嗱咩叫金魚缸就係泰國發明嘅，咁啲女咧就 mark 曬 number 就喺 喺嗰啲讀書唔成嗰啲去泰國啊，屌金魚缸嗰度坐， 你估真係咁易咩？你去過一次泰國，我話俾你聽，我以前去泰國滾，真係即係我以前因為有一段日子我真係要去泰國公幹，有一班朋友喺嗰邊有啲生意搞， 係 我話俾你聽，你去過之後香港。剛才我們吃飯有一班女仔很漂亮的 哦，白色面面那個、是這樣裝住那件是不 是我告訴你那個整台女仔沒有一個入樓沒有一個能夠坐在金魚缸 是那些砌出來的那樣 金魚缸的女仔真的我告訴你很多是漂亮的鬼火即是香港二三線明星 fan 都贏 但是泰國漂亮的女仔呢都不是泰國人的樣子嘛 是啊是啊是啊 白咁樣 啊 好奇怪啊呢 通常啲泰國 即係佢哋自己都歧視自己啊佢哋黑貓貓㗎嘛佢哋都比較崇洋白色 通常咧白嘅女仔咧喺泰國邊度嚟咧泰北啊 泰北 咧係 越戰嗰啲啊 咁啊唔係泰北譬如清邁啊北啲嗰度有一個叫隻咩啊隻唔記得隻乜鬼嘢啦係一個即係。比較一些北部的地方的女仔呢就真的白一點的咁佢哋點解歧視北部的女仔呢因為北部的 佢欣賞唔係歧視 係啊太咩歧視啊點解泰北呢係被人歧視因為泰北好多遊擊隊嘅第一第二樣嘢泰北呢有大國你唔好諗住大部分地區都係佛教管治泰國有好多地方啊都係回教地方嚟㗎所以泰國有好多嘅分裂嘅遊擊隊同埋有好多回教嘅遊擊隊通常呢啲女仔呢在白淨那些就是來自一些佛教地方的所以那裡的人呢即是泰國本身的佛教徒比較即是泰南的人呢就比較黑一點他們通常很歧視這些白的女生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宗教問題、即是他們的宗教問題令到大家會有歧視 但他的閪那裡不會印住我的宗教屌閪 一分就分到的因為他們真的白一點因為我看那條片在前幾年的國際電影節就是講一些泰國的、回教分離主義的咁咧，佢哋咧就追蹤呢啲人。咁咧，話説咧就有一單嘢好得意啊。點解令到呢啲人咁歧視，就加劇咗咧？話説有一年，呢個係一個泰國非常之出名嘅新聞嚟㗎。有一個泰國嘅女仔，就係、是、一啲嘅即係喺嗰啲嗰個叫回教地方統治嘅地方。咁咧就炸泰國的火車站他就孭住個 BB 個 BB 個身上面和他自己身上的奶粉罐就塞滿曬炸藥咁喺個火車最多人的時候就拉著了死了千多人的係即又燒死又炸死千多人咁呢單嘢之後呢就啲人就好撚憎因為通常 同一個例子香港都有啦 架火車裏面最大話咩呢就好當年有一個泰國的高僧即係個太 高望重的人咁樣， 即係重用的高僧喺架車裏面被炸死嘅，即係所以就佢哋， 所以就係咁樣啦，係啊，我哋香港都係咁噶，係 咩？ 即係呢度去到入境事務處定海關咁樣，跟住有個大陸仔咁樣，我燒你又燒死自己咁樣，燒死個政府官員，跟住咧就慘啦，即 係 成個嗰啲所有香大陸仔全部被歧視啦， 啱， 即係同一個情況， 同一個道理啦，咁嗱，你出路你咪學好啲英文咯。你英文咧係呢個， 我啲英文把撚， 搭上咗呢個世界嘅橋梁 我係中國係大國嚟噶嘛？ 唉、哎，大佬，你中國大國啫，你都要同外國溝通㗎。而家呢個世界， 你學講，唔係你而家呢個國語啊？ 你嗱兩文三語一定要㗎啦。我介紹一本書俾大家。 但通常就係啲僆仔就兩文三語搞唔撚掂先入門。你自己又叫佢讀翻啲書， 你都叻啦。你讀書嘅時候咧，係讀邊啲咧？即、就、係、是、你實踐嗱，我舉一個例子，我有個朋友中三冇書讀㗎啦，嗰陣時同我一齊，咁佢就去一間 P 字頭嘅。跑車所務工作 這個是錄音始前有沒有會不會翻兜了那次即是剛才斷了的時候、 啊、斷了的時候好像沒有 的剛才是斷這個是、哎、不想好你講了繼續講 繼續講你都待會翻兜翻兜不是那他就是怎樣呢就真的去學去、就是這間 P 字頭的賽車公司裡面是就是那間 海得名的咩？嗰間賽車嗰間場 阿波子啊，佢喺波子裏邊做嘅。咁咧，佢中三咪入咗去學師。咁學師嘅時候咧，佢話因為好中意波子，咁咧就即係好中意波書一隻車。咁啲人 佢中意嗰個車嗰個結構啊， 唔係嗰啲聲啊、審聲啊， 即係好迷戀， 好迷戀波書啊。咁佢入咗去做僆仔，做僆仔嘅時候咧就死做爛做。人哋叫佢喂，不如你進修下做工程，唔去去咩讀英文？個柒頭咪真係去讀英文，去邊啲讀咧？嗰陣時候有啲叫英專學校，咁啊讀讀下，即係佢真係唔識寫啊！真係唔識講又識寫嗰啲咁咧，咁啊又識講又識寫之後咧，而家做一間嗰間公司嘅中管理階層，即係你英文好，你因為機遇會多啲嘛，嚟親嘅都係鬼佬，嚟親嗰啲咪閪佬嚟噶嘛，大佬。咁你英文好，自然同人溝通到，表達到你自己，咁你機遇 多。你識唔識講英文啊？啊，九三。 Yes, I'm a 對對對嗰啲。 但你有冇會唔會覺得你識英文啲人想同你溝通啊？ 冇啊冇啊。 點會佢一望就望你個樣，我都豬八怪咁撚樣，唔想同你溝通。 咁又唔會嘅，你英文叻，我話俾你聽，你英文叻咧好啲咧，人哋都講到。 就 better 訂單冇好過冇咁解嘅啫，只不過係 咪啊？唔係你英文當然好過我噶啦，你諗咩嗱？你都識串我，我咩嗱唔識串。 鬼曬你讚緊我。 我諗咩嗱唔識串，壓壓板。唔識讀壓壓板點講？ 咩？ 壓壓板啊！ 壓壓板啊！搖搖板啊！ 係啊！ 我都唔識喎。 好似讀咩詩人幾多個？ 是飲蛋啦！ 壓壓板我唔識。 不過我覺得呢個就一般啦。我覺得呢個提議就真係 係 有啲濕鳩嘅。其實你叫佢學英文呢個就 嗰啲僆仔啊，頭先即係我之後都會回應啊，喺個網站上都會寫啲字。有個朋友就問我哋：如果讀唔成書會點？讀唔成書，中三畢業，我話俾大家聽。你直頭即刻出嚟揾份嘢做，嗰份嘢你有興趣就得㗎啦。你有興趣之後做落去，你就會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喺戰場上邊要有啲咩武器。 我可唔可以唔認同你嘅？ 可以可以可以。 即係其實咧，我覺得有啲工作咧，去到中三你係涉及唔到嘅。係 咩？ 即係因為譬如有好大部分嘅工作你都係掂到，你只要掂到啲勞工階層嘅工序嘅啫。即係如果你中三嘅時候咧，你就踏入戰場咧，你只能夠做一啲藍領工作。 例如咧？ 整下車啊，洗下頭啊，或者一啲勞動啊，喺百佳度託貨啊。譬如你做唔到一啲相對嚟講舒服嘅工序，你做唔到咯。咁你就係你所跟住你就話喺戰場度，你只會喺嗰度係被磨蝕咯。 嗱， 就兜唔到。 如果 我啊建議你唔好咁快入戰場啊。 你好似花哥咁講，你只係望住自己嘅位置。不去看個方向，你就成世就做呢啲。 唔係，但係你個方向被人限制住。 唔係，唔關事啊！我有一個朋友實質嘅例子啊。 係。 佢中三就真係冇嘢做，因為我中三嘅時候好多同學都一齊讀書。 俾條繩佢咯。 佢唔係，揸住個袋啊！佢就走去做剪頭髮。咁做剪頭髮嘅時候咧，佢就即係覺得自己都有好嘅興趣做呢行。咁佢去做咩咧？就去留學。咁你中三之後留 學咩學㗎？中三有錢去留學啊？去邊啊？去澳門留啊？ 唔係，佢呢幾年咧，佢不斷幫人剪頭髮、洗頭仔，即係做洗頭仔開始，咁啊幫人剪頭髮，揾到啲錢做一個師傅之後咧，佢去邊度留學咧？佢去日本，佢真係去咗日本做即係留學嘅時候就學日文啦，好辛苦咁，即係好 suffering 嗰個過程啊，好嗰個過程係非常之痛苦啊， 好慘啊，總之就 總之好慘，捱差唔多十年啊。翻翻嚟香港， 即係洗頭仔咁樣。 啊，唔係喎，翻翻嚟香港之後，佢成個人唔同曬。你見佢個 style 已經 真係。屌你諗咩？去咗十年都仲係一樣，佢俾條繩啊！ 咁之後就去咗台灣，即係香港搞咗幾年之後就去咗台灣。咁好似我即係近呢一兩年聽翻嚟嘅消息，啲朋友見到嘅就係話喺台灣一啲嘅廣告公司咧，就做一啲嘅即係嗰啲呃大家 叫咩？哦，即係其實佢可以轉型喎，你嘅意思 已經係轉型咗，因為 即係有人幫人剪頭髮，就可以令到佢話俾你聽，你應該點剪就唔使自己學勞。 啱， 但係佢都冇識啲 friend 啊。 嗱，你做乜都可以，你做好低下階層都得，但係問題你能唔能夠喺任何嘅時候、任何嘅定位，你都可以突然間醒過來。 放低你自己嘅一套之後走去 譬如咁樣啦 進修， 我讀完中三啦，我冇前途啦，我去百佳又推貨又執嘢， 係 我可以有咩啟發？ 嗱，你喺推貨執嘢嘅時候，第一時間你要做嘅係咩？儲錢。你打仗 我得5000蚊人工嘅啫，屌你老尾又要食又要住又要搭車啊！我雖然 你揾一間最近嘅百佳，喺你最近屋企嘅附近嘅百佳揾一間去做5000蚊人工，你試下盡量儲，儲到幾多得幾多。喺嗰筆錢裏邊， 我都要約朋友威威食飯。 唔好諗呢啲，打仗唔諗呢啲，實戰而家。 屌我自閉仔嚟㗎，我得個十幾歲，我同我都要嚇介下女啊！屌你老尾，我唔通天天打飛機啊！即係我窮，我又因為冇學歷，所以我連溝女 嘅機你而家唔係冇唔好學歷嘅，你係老即係老人生努力階段嘅時候，你試下儲啲錢。你儲我大 我教你點樣儲啊？你拿個士巴拿，每個禮拜六日咧走去旺角啊，有冇地方度打？ 我話俾你聽，打劫雞竇，你打劫雞竇冇人報警 嘅。嗱，好簡單啫，你屈佢5嚿水，冇啊，坑佢個頭，一次啊500，一個禮拜做2鑊，18區做曬，你一個月都4000蚊啦，使撚喺度推貨 咩？咁又唔使推貨啦，你食皇家飯。 嗱，咪橫掂都係啦，你咁樣辛苦做乜嘢啫？ 食皇家飯啲使 戴定手套啊，洗一洗乾淨咁樣，咁方便啊，半個鐘啫。 你去嗰度咧，你就盡量儲錢，儲咗2-3萬之後，你即刻唔做呢份工，你唔好再做百佳呢份工，因為唔適合你啦。基本上，百佳啲工淨係適合一啲短視、短期去到揾錢嘅人。咁你揾到2-3皮嘢之後， 點撚樣可以儲到2-3皮啊？嗱，我同你計啦，我5000蚊一個月，我一個月做撚到豬頭閪咁撚樣， 使1000蚊啦，當你 係啊，我最多咪儲到2000蚊， 咪當你使1500。 我點會使1500啊？我使1500真係我每日都食唔到40蚊飯喎，我仲要俾家用咧， 咁你 都 每個月儲2000啦， 但係每個月儲2000，你頭先話2-3萬，我都要做年半啦， 係做年半咯，你捱年半有2-3萬嘅。嗱，你捱 我寧願你去攞個士巴拿。 咁又唔好。 你覺得如果去銅鑼灣人多，咪紅山半島咯，嗰啲快啲啊。 年半對你嚟講，個人個時間唔耐啊。你攞到2-3萬之後做乜嘢咧？我想同大家講。 去澳門賭場打個血翻嚟咯，屌跟住14-15萬，跟住10萬。 你就撲街啦！我話俾你聽，你攞2-3萬之後辭一份工一個禮拜先，等你自己個人冷靜落嚟。 跟住咪買 Hong Kong Bank 咯。 唔係，你冷靜落嚟做乜咧？你睇下自己再適合一啲嘅咩？ 揾層高啲嘅樓。 如果你覺得自己真係再想做百佳，再想做執貨，再係好冇主見咁做一啲嘢嘅時候，繼續去做，冇人理你。 即係但啱啱嗰時嗱，譬如我啊，而家16歲，我啊讀撚完中三四啦，我就係覺得喂，我做百佳。而家就係咁苦困啊！咁啊點啊？我做咗2年嘢，差唔多18歲 嘅。係你坐咗兩，你坐 我攞成人身份證啊！如果咧我仲係青頭仔，我又識唔到人，戇鳩鳩人哋講個英文又唔識，哇！屌我唔係揾條繩揾啲咩 啊？嗱，你攞2-3萬之後做啲咩咧？你喺嗰年裏邊，我諗你有工作經驗，你有人際經驗嘅時候，你一定會有啲嘢得著。如果你淨係 戇鳩鳩，有我呢個世界，我好撚憎呢個世界，你個臭街，我想燒鳩我老細。 咁你就攞2-3萬去入買曬啲電油啊，林百佳得㗎啦。 咁唔使2-3萬。2-3-8都得啦。 咁咧，你攞咗2-3萬之後攞嚟做咩咧？你喺呢一年半裏邊，應該有啲人際經驗你攞到嘅。你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嘅時候，你盡量去入呢一行去做嘢。呢個踏腳石點解要你儲2-3萬元咧？就係因為你呢2-3萬元可能要喺你 阿媽攞咪得咯，屌真 係阿媽咪你攞啊！你可能咧喺呢一行裏邊，你話我突然間好想剪頭髮，因為你一剪頭髮嘅時候，你可能要有啲投資。有啲嘅改變，你係需要用錢去到打嘅呢場仗。咁呢啲就係你嘅資源啦。咁你就好好利用呢啲錢。咁你去入一行你自己中意嘅，之後再喺呢一行裏邊需要啲咩實戰經驗嘅，自己去攞。 我冇去咁樂觀啊！我冇阿九生咁，我同你講句 good luck 啦嚇。我同你講句原主保佑你啊！ 花哥實戰啊，呢啲就係我當年就係因為 我就見到呢啲啫。嗱，可能真係有人成功。 你聽我講，我講兩個例子你聽，一個我一個發明家。我同發明家都係中三冇書讀，之後自己去讀書嘅。發明家做過咩呢？托石遊戲、派傳單、洗廁所、通渠、做剪草。我做過啲咩呢？最辛苦嘅派傳單。賣橙，我賣過橙㗎。 我以為你最中意啲打家劫舍啊， 賣粉啊，大佬。嗰陣時做咩賣橙、派傳單、送外賣？ 喂，但係呢啲冇辦法可以令到你有咁富貴嘅收入嘅喎。屌你諗咩？頭先張單好多個零啊，大哥，你賣橙點解咁多個零啊？ 先送外賣。 即係你應該咧搞掂自己，溝掂條女，好似阿九山咁，揾咗個好嘅老婆，唔使咁辛苦咯。而家毫不費力啊，真係。 咁咧之後咧就做咩咧？塑膠舞、機械學徒。嗱，我做呢啲嘢嘅時候，有一樣嘢我係不斷去諗嘅。第一，我不斷去轉工。點解不斷去轉工？因為你會知道在不同的戰場上面，在一個大戰場、小戰場或者一個社會上面，究竟哪些人是需要什麼，究竟這行業裡面會不會有一個出路。那你在慢慢接觸的時候，你就會知道自己的方向去到哪，你不要覺得這些是浪費時間，人生是需要付出的，即是你覺得自己不付出想收到東西，這叫撻東西。那你人生需要付出的時候，這些就是你的付出。有些人需要付出的時間短一點，有些人需要付出的時間長一點，因人而異是不同，但是不可能不付出。咁你付出咗之後，你就去進修。好似我嗰陣時覺得自己咩唔叻咧，英文唔叻，去讀英文。呢、這個讀書唔叻，去讀書。咁、不斷去進修嘅時候，咁而家嘅生活同以前係真係好。 喂，我覺得你傳奇啫，但係唔係個個都好似你 咁啊。你 錯啦， 發明家唔係傳奇啊。發明家亦都係咁樣樣。即係我嗰日聽發明家講一樣嘢好得意啊。發明家就係話嗰日我哋啊，你著嗰一隻遠航牌網球鞋咩啊？ 唔知啊，你講多兩個諗諗。 嗱，對鞋底係綠色嘅，你白飯魚就係白色，上面乜都冇噶嘛。遠洋牌咧就係下邊個底綠色或者黑色，側邊呢度有塊膠嘅，嗰只白飯魚。 咦，同 Converse 嗰啲差唔多啫。 唔係，係側邊有塊膠，唔係鞋頭喎。側邊咧有塊膠嘅，嗰只叫做網球鞋，你著過未啊？ 唔係，唔知。 嗱，個鞋底係俾白飯魚厚嘅，我話俾你聽。嗰陣時啊，我話俾大家聽，我出嚟社會做事，第一對買嚟翻工嘅鞋。真係有錢買翻工就係遠洋牌網球鞋。阿發明家一講就話：，我都係啊！嗰陣時著撚好似著巴黎咁撚樣啊，仲要問佢攞條黑色鞋帶喎，因為你白色鞋帶襯白色唔靚嘛，襯黑色，哇！一路摸住對鞋， 名牌子嗰件事， 哇！正喎，真係名牌厚啲喎，個鞋底幾撚有型。我話俾你聽，我嗰陣時就係著呢啲鞋長大。我諗而家好少人知道咩叫網球鞋。即是你能夠買得網球鞋的，去那些鋪仔， 即是後生極有品， 有個譜的了。那時真的用來穿回，即是真的用來穿去見工，不是講笑的，回工不用穿啊。哇，趁著牛仔 幾靚，你不停地捉住隻腳講 的。那時覺得就是，哇，幾靚，真的不捨得這樣就是。一邋遢你就拿些東西抹一抹它，拿些擦膠擦一擦它這樣。即是這些日子我一樣是這樣 的。咦，所以現在你那些什麼，剛才我來到你一路燙底褲那些，其實真的是那時候訓練回來的。 即是你人生一定要有付出，你不是说一朝一日可以得到回来有很多东 西。我去打家劫舍看强奸压婆啊，屌 你老奸不 是啊，你给钱而已，没法，总之就我都是有付出的。不过我 你应该得着痛苦一点，可能的。 不是啊，你啊，哪个都啱，你什么都啱的啦，是不是？ 不是我哪个啱啫，但压婆不啱啊嘛，讲六七十岁的压婆怎么啱啫，大佬。真係唔啱喎！ 呢、這個我就唔知道你啦嚇，你啲口味咁特別，我答唔到你嘴。 唔啱啊！屌，屌你四十歲師奶都還。 不過其實你嗰個我覺得籠統啲嘅，我覺得你頭先所嘔出嚟嗰幾個 solution 都，即係個出路都係同嗰啲社工講嗰啲有諗分別咩？ 社工未有實踐啊嘛！屌你社工就係叫你去讀書啫，我而家叫你去揾份嘢做先。揾份嘢你有興趣嘅大哥，你唔理做咩職業，嗱我唔理你。派傳單又好， 唔係我覺得喺呢個位，你去到嗰陣時咁陰功啊，我覺得可以嚇做啲灰色界位嘅工作。 咩工作？ 即係我啊，唔知你啦。總之就係嗰啲可以做嗰啲回報率特別高嘅、風險又高嘅工作。 好啊，嗰陣時邊有呢咁嘅嘢做？ 即係而家總之俾你揾到啊，啲 K 場啊附近啊，你唔知販賣啲乜鬼嘢？ 屌你啊！你販賣底褲啊 ？K 場 你賣廁紙又好嚇，賣 T 恤又好啊，總之賣薯片乜都好，總之你就可以賺到錢。啊、就你可以賺到你第一筆金，你唔使掠你半年啊嘛，唔使掠你年半戇鳩鳩咁樣。 唔係，但係你而家好 你後你趁住自己十八歲之前咧、啊，其實你有好你可以比你更加瘋狂啊！個社會又容許你更加瘋狂。 唔係，但係你十零歲男仔，你話做得啲咩女仔就話去即係做援交啫。男仔你有啲咩出路？ 屌你老尾，溝幾條女幫自己揾工啊！ 溝到啲女人哋睬你都戇鳩啦！屌， 就係因為有呢個世界咧，係其實咧呢個動作係戇鳩。不過喺學校 啲女仔你戇鳩啊！ 入邊咧學校嘅更加多嘅女係戇鳩鳩嘅，係就算你幾戇鳩， 溝唔到嘅， 你照照鏡咪得咯。咁其實只要你唔係真係太醜嘅話，即係你照照鏡。即係如果你唔係太醜嘅話，你窮唔緊要嘅話，你有少少樣面孔，你其實一樣都揾到食㗎。 啱啊！ 喺學校揾到食，咪叫啲靚妹養下你咯。 唔係，但係我 你嗰陣時讀書嘅時候有冇？ 有我啲同學靚仔嗰啲咪揾到咯，但係佢哋啲女仔唔揾我啫，因為我同你一樣樣啊嘛。 我想問下你而家有咩師妹同你有聯絡㗎？ 都有啊，有啲，不過就唔再係中學咯啲咯。 係啊， 係啊。 有冇啲大學嗰啲啊？ 都有， 即係有冇啲性苦輩啊？可以屌下閪嗰啲咧出嚟？ 佢冇同我咁講㗎。我唔知道我哋啲教育令到 即係你嘅利用價值係限於咧呢個學術性嘅，就唔係呢個肉感性嘅。 咁我寧願同你，我都係同你有學術性啊。 學術性， 我 學術性 嘅。你同我同你有感性，又大家都驚啫。 咁啊係。 不過其實我哋冚嚟冚去都好似冇乜出路。你淨係叫佢，你淨係叫佢做嘢，跟住學英文啫嘛。屌，同七幾年嗰啲有咁分別咩？ 咁啊唔同喎。 係啊。 七幾年嗰啲咧就係嗰啲英文咧，通常咧學邊啲去英專學啦，以前我叫你去邊地方學咧？喂，老友。有去都去英國文化協會學啊！ 屌你老尾， 唔係你去上網學啊！屌， 學到啲你其實點樣可以喺？不過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啊！你 唔係你上網去 Skype 嗰度同人傾咯 ？Skype 嗰度係講英文嘅咩？ 你揾啲鬼佬同你講咧？ 有撚人同你講咩？ 有你係咁 at 人咯。 其實你大家網友一聽就知道咧，佢對網絡嘅認識都唔係好高深嘅啫。 都人哋 at 到你先得 嘅。即係其實我諗你簡單啲啦，不過我諗你點樣判斷到你嘅英文嘅能力係 OK 咧？你有啲網站你譬如想睇嘅，譬如好受歡迎嘅 Engadget 咁樣啦，譬如 Engadget 係一啲科技潮流網站嚟噶嘛，即係講一啲新嘢，大家啲靚仔都中意換電話啊、換電腦啊，咁嗰個網站咧就。你嗰啲網站啲英文好簡單嘅啫，係咪啊？即係好，如果你嗰啲英文都睇唔掂，或者你哇每一段去200字，你有10隻字，你咪令到你自己可以寫一段類同嘅英文咯。只要睇得明嗰啲英文就好簡單嘅啫嘛。嗰啲會考水準嘅啫。即係大部分我哋嘅網友有大學生，有啲好犀利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我見。 咁其實嗰啲都聽得明啊，都睇得明啊嘛。但係反而係一啲小朋友未知道應該點做。俾條，我啊覺得你冇乜出路係啦，你唔好阻我揾食，你俾條繩你啊。 你唔好聽佢講，咁成日都係俾佢繩人，咪俾我一刀人。 喂，其實啊，我好現實啊，大哥，我俾條繩你幾簡單啊？你冇咪拿條校呔咯。阿九護士淨係叫你咩一支槍六粒子彈，你有一支槍六粒子彈，你就去銀行啦。 唔係，你一係咧就去做咩？就去做呢個性工作者男妓啊！屌你買攞油啦！屌你啊！ 真係，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出路。 買攞油， 你我覺得你如果係後生嘅，你去做鴨啊！好都好過， 係咩？ 係啊，你去做鴨啦。 我都想做啊，邊度請人？ 但係有得食，又有錢收，又食又拎啦。 唔係，但係我哋呢做唔做到㗎？ 都得，你都得㗎。係 咪㗎？係 啊， 不過打一身㗎咁。 唔會，不過你嘅你人哋揾你嗰個六啊歲阿嬸。 屌你唔會啩？ 屌你翻工咧，搭揾份工啫，揾啖飯食係唔好咁多要求啊！ 屌你老！ 屌即係同人哋 六啊歲頂唔緊㗎，大哥，你彈啲工㗎 屌 啫。你話五啊歲以下都好啊，屌！ 但係如果嗰個對象係女仔咧？十幾歲，我又讀唔成書咁樣嚇，我條仔又戇鳩鳩，我又戇鳩鳩。 第一時間唔好拍拖咯，揾個好啲嘅拖拍啦。 唔係啊，第一叫嫁個有錢人啦，屌你老 味， 喺紅山半島度著一件波，著一件 top。 嗰啲啊，俾人強姦啦，嗰啲就 嗰啲有姦嗰啲有姦嚟。 屌你老味， 唔撚強啊，佢自願抹汗。 得閒俾人有姦，屌你嘥鳩氣啦！我覺得女仔， 我都其實真係老老實實，我都唔會覺得你有乜嘢機會噶啦。即係雖然咧有可能， 唔係我覺得而家讀得書多同讀得書少 一樣係冇機會， 都係冇機會，係講機遇。 係講機遇都啱。 講機遇，即係你睇入到嗰行有冇機遇咯。 你我真係睇你入邊行嘅啫。 你嗱，阿發哥， 我又好。 你女仔嚟講，你試下做化妝小姐。我有一個親戚啊，佢就係做化妝小姐，嫁咗個富豪，真係㗎。個富豪成日嚟買嘢，但係個富豪佢係 買嘢俾佢老婆。 係啊，就係做一個富豪嘅二奶，真啊。但係佢而家自己都住飛鵝山。 啱啱你咁樣講，我又諗起一個例子，即係頭先你咪講剪頭髮嘅哥哥仔。我冇同你講，我都做過細路仔㗎。我十幾歲嘅時候都做過細路仔。咁咧，我個師傅咧又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咧，佢喺嗰個咩 Wildell 實唔知 邊間實信， 佢就係嗰度做完師傅翻嚟咁樣。咁咧，佢係嗰間鋪頭嘅老細嚟嘅。咁嗰陣時咧，就有一個女仔成日都嚟揾佢剪頭髮嘅。咁啊有老公嘅，咁啊我幫佢做洗頭仔。佢哋佢同嗰個女仔同我師傅好好傾嘅，後屘就變咗老闆娘。係 啊， 係一樣。嗰個師傅就又好奇怪，唔知點解侵咗股就做咗佢老闆娘。 哦，但係你師傅係咪好有型啊？ 都幾有型啊！佢著嗰件，佢成日有件風褸噶，咩唔知日獅字頭咩1881咁樣啊？嗰件 Saint Laurent 1881， 識讀啊？ 佢只牌子叫 Saint Laurent 1881。 其實佢又高高大大有型啊，講下英文啊，成日話自己啊， 屌我成日講英文咯 ，I come here I fuck you，I fuck you guy。 如果有佢咁有型咧，你都可以揾到食，即係你仍然都可以甩到水。 但我同佢冇咁高大有型啊，係咪先？著住件風褸，屌人哋以為我係 露鞋。流嘢啊！屌你！ 因為我哋露鞋。 以為露鞋啊？玩賓州，所以喺地鐵玩賓州啊！ 我哋係咧，我哋係冇殼嘅。 一落去就屌你，你個波卡掉落嚟打飛機啊！ 其實真係好難揾到出路啊，係咪啊？ 我又覺得唔係嘅，我哋 咁 灰。 我 喺我個實際例子裏邊，我發明家都係一個有出路嘅人。即係我覺得唔係啊。 阿筍哥有冇出路啊？ 阿筍哥有。 有佢冇糧出路，但係 唔係佢而家年青啫，需要有一啲 suffering 嘅。即係陰公啦，中咗冇。 佢而家需要有啲 suffering 嘅經驗。我廿幾歲嘅時候都好似佢咁噶，即係一樣嘅啫嘛。 係 啊， 我 你唔會成日俾人醒嘅，屌你個。 佢有大把方法嘅，踢佢一腳，送波喺入面。 咁好啦，我哋今日錄音嘅時間又係咁多啦，拜拜， 保佑你哋啊， 拜拜， 拜拜。